无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他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通过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同时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最近呢，想必大家都关注到了一条新闻，那就是一位年轻的蔚来汽车的车主在驾驶蔚来 ES8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启动了驾驶领航功能，发生了严重车祸，车主当场死亡。而后续的相关的结果呢，也陆续的在报道。这件事情持续的发酵当中，让自动驾驶的这个概念呢，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什么是自动驾驶，现在的自动驾驶处于怎样的级别，我们又该怎样的正确的看待现在的自动驾驶技术。那么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按照老规矩，还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8月18号召开的百度世界大会2021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首次提出了汽车机器人的概念，并发布百度 Apollo 汽车机器人。据介绍，百度汽车机器人具备 L5 级自动驾驶能力，并具备语音、人脸识别等多模交互能力，可以分析用户潜在需求，主动提供服务。此外，汽车机器人还具备自我学习和不断升级的能力，是服务各种场景的智慧体。外观上，自动欧翼门、全玻璃车顶和外部传感器融为一体。汽车机器人车内不设方向盘、踏板，且拥有超大的曲面屏、智能控制台、变光玻璃、零重力座椅等智能化装置。再来关注航天方面的消息。8月17号，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截至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90个火星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共获取了10个 G 的原始数据，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巡视探测任务。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的消息，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从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以来，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满2个月。期间，航天员乘组先后圆满完成了货运飞船物资转移、天河核心舱组合体管理、大机械臂操作等工作，开展了首次舱活动和舱外操作试验，以及多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任务，达到了阶段性工作目标。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核心舱组合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好了，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聊一聊自动驾驶。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近日，年轻的创业者林某驾驶蔚来 ES8 汽车启动领航辅助模式，在沈海高速韩江段发生追尾事故，不幸逝世。这个事件再次把自动驾驶推向风口浪尖。什么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的辅助边界在哪儿？真正实现自动驾驶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本期智能时代，我们邀请行业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动驾驶的现在和未来。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事件的最新的进展。8月18号，福建省莆田交警通报称，8月12号下午14点，林某驾驶电动汽车在沈海高速莆田市韩江段追尾碰撞前方同车道，由李某驾驶正在施工作业的轻型普通货车的后侧，造成林某当场死亡，货车乘车人王某受伤。那发生意外的时候，林某驾驶的这 辆蔚来 ES8 是处于 NOP， 也就是领航辅助驾驶的状态。于是关于自动辅助驾驶的安全问题和管理规范的讨论呢，也是持续引起了业内的关注。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国汽智联云控综合业务中心的总监周维先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大家都特别关注的自动驾驶。那么首先我们可能需要向大家普及一下自动驾驶的这个概念，以及自动驾驶现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当中它处于怎样的一个级别。 就是自动驾驶这个概念，它其实又叫无人驾驶，或者是电脑驾驶，或者是一种轮式机器人的一个模式吧。它其实有很多概念在里面，不光是我们以后面向人的，我觉得以后还有面向物品的，其实都可以算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范畴。它总体来说就是说要依靠计算机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在没有人为操纵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完整的、安全的、有效的一些驾驶的一项前沿的科技。它的自己的定义是这个样子啊。但其实讲这个自动驾驶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区分的一点是，其实我们目前普遍人或者是在国内的话，大部分专家我们讲自动驾驶的时候是指单车智能的一种自动驾驶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依靠车的本身的一些感知啊、传感器啊、雷达呀、定位这一类，实现自我单车的这么一个控制能力。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啊，目前其实自动驾驶的单车智能的话，主要是两大派系啊。第一个就是特斯拉，它是摄像头加高精度定位加高精度地图，就是通过摄像头我去做那个图像识别的一些算法，然后来实现自动驾驶。 嗯， 还有一个就是谷歌系，通过激光雷达，然后加高精度定位加高精度地图。就激光雷达，它是把我们所有的外面的信息扫成一种点云的这种一种数据的状态，也是去通过识别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你也可以理解，就是类似于摄像头这种技术。 嗯， 它就相当于它跟外界它其实依赖性不高，它通过自车的一个感知决策，然后再加控制，就能实现它的在路上的一个活动。但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目前推进的这个路线来说，其实我们国家更侧重是在车路协同的一个方案， 嗯， 或者叫智能网联汽车的这种方案。我不知道您之前是不是在这些方面就是也听过这两个词， 对， 就是车路协同或智能网联。 是的是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系列的专题，也向大家介绍过智能网联汽车，有一个比较深入人心的口号，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啊，这两个我记得特别清楚，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也会有一些朋友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自动驾驶这辆车跑在路上，它不仅仅是这辆车它在做决策在做反应，而是它和自己行走的这条路也是有一定的连接，包括路侧的设备都给它发送信号，然后它才能做出一系列的判断。 是的，这个其实提这个方案就是后面也会聊到这个问题。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确实我们国家在 5G 包括在 V2X 方面都做得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从本质来说，其实单车智能的那种方式其实它有很多面临的问题，它其实并不适用于自动驾驶的一个商业化的推广路线。这个后面在后面的问题我会着重再去聊这个事儿吧。 这个话题可能不单单是指这辆车，而是整个的一个智慧交通的系统。那么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推出自动驾驶的概念之后呢，大家就会知道有 L1 L3 L4 等等的这些对于自动驾驶的级别的一个定义。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动驾驶的这个分级。 其实目前的话，就是国外的话是美国那边有一套分级的方式，也是那个美国汽车工程学会嘛，他们 L0 到 L5 分为六级，然后中国的话其实也是参照，也是分了六级，但是中国的话它分级的里面它有一些级别它会有一些区别。第一个就是零级叫应急辅助，一级叫部分驾驶辅助，二级叫组合驾驶辅助，三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四级叫高度的自动驾驶，五级叫完全自动驾驶，六个等级。我们国内就是目前是这么分的。然后目前国内呢，其实零级、一级、二级这一类的话还是主力军，就是包括你像二级的组合驾驶辅助也是在商业化落地的发展阶段，但是市场的渗透率和应用规模其实还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经常也听到啊，就是比如说 L3 L4 啊的一些什么什么产品什么的，其实目前主要还是以相关的试那个试验的示范区或者是那种封闭的测试区为主， 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更想是秀肌肉嘛，大概这个逻辑。但其实从真正的你 L3 L4 的定义，包括你后续真正的上到那个道路上来说，其实是有很多风险的。你看它 L3 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嘛，这个有条件是包含了就是你的一些设计的一些区域，就比如说你也许对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极端天气，就是你不能启用自动驾驶，包括一些什么光线条件各方面来说你不能自动驾驶，它就有很多的限定条件，所以它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它这么定义出来之后呢，其实你可以就反过来想，那我们实际我们比如说平时开车在路上或各方面的话，您说这种条件的话并不是由我们定的吧，是吧？这个条件你开到这一段路也许是一个好的条件，但是开到下一段路也许是一个坏的条件。 嗯， 那这个东西来说，对于你的使用，不管是你客户的使用情况，或者是对于车厂要承担的风险来说，其实都是很大的。 对，因为这个有条件的话，大家得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适合现在你这台车自动驾驶的这个有条件，符合它相应的要求，可能才能开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的，说现阶段的话，其实还是以低级别的，就是辅助类的自动驾驶，就是我人还是整个执行这个驾驶功能的主体，其他的那些东西只是说辅助于我更好的去执行而已，并没有说我完全脱手啊，或者说完全不管啊，就能达到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氛围或者是条件。 在这儿我们就要特别的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现在市面上出现的拥有自动驾驶能力的这些车辆，它也只是能达到辅助的一个能力，而并不能把这个驾驶权交给自动驾驶的系统，人就躺平了，这个现在还是达不到的。那 就是哪怕有一些车厂为了宣传自己的能力的话，他哪怕说自己有 L3， 他肯定也会在他的那个产品的说明书里，他肯定会明确强调我的 L3 在哪些方面是可以的，但是他也不会建议你说你完全可以就是躺着呀，或者是手完全脱离方向盘什么的。 嗯，对，所以大家对于自动驾驶的这个概念，包括看到有一些自动驾驶的车辆一些车企的宣传之后呢，还是不要脑子发热，还是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可以在车里躺平了，它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那自动驾驶的车辆，它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是怎么样来处理道路上的相关情况呢？比如说我们会在道路上遇到的这个并线啊、超车呀，或者是前面有一辆车急停，它自己的这个大脑的运算的系统是怎样的呢？ 这样的啊，就是一般这个自动驾驶它其实可以理解也是一个嵌入式的一个系统，它其实也是分了这么几个过程啊，第一个叫感知，第二个叫计算决策，第三个叫控制，其实还有一些是感联制控四个过程，就是联就是那个网络或者是联通的那个能力。但是目前对于提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概念的话，就是这个联我觉得就是在这块就可以稍微弱化一点，因为包括您今天谈的这个主题也是说依据那个事故啊，然后谈一下自动驾驶这方面的事儿嘛，所以把联那块就咱可以先不谈。感知这块的话，其实就是自动驾驶它通过它自身的一些传感器的设备，比如说像毫米波雷达或者激光雷达或者摄像头这一些，完成对周边环境的一个探测和定位， 就像他的眼睛， 我先收集一些信息， 先看， 是像我们人的眼睛、耳朵这一类。然后第二块呢，就是计算决策，它会将你的这些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实现对目标的一个识别。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出的那个事故那个事儿，就是也许它是感知层这一侧对这个物品的识别没有那么到位，也许是时间上的问题啊，也许就是它没有识别出来。然后决策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第一个是处理刚刚说的那个传感器的数据啊，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对我的行为的预测和一个全局的一个路径规划，就我识别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要通过大脑我去想我或许怎么做，是吧？我是要刹车，我还是要换道，而且我还得依据我的目标目的地，因为一般自动驾驶的话，我会设定一段的一个任务，就比如说我要从 A 点去了 B 点，是吧？那我在 B 点里，那我什么时候进行换道，什么时候进行拐弯等等，这都是我提前要去设计好的。设计好了之后呢，我的大脑就是计算的决策单元，它会去把这个路径给规划出来，然后按照我的这个导航去走，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人用地图的那个感觉。然后第三块呢，就是控制，因为像我们人驾驶的话，相当于是通过我们的四肢，然后或者是别的一些方面去控制这个车嘛。但是对于自动驾驶车来说，它也是想取代我们人的一些执行的动作嘛，它所以是通过一些运动控制器啊，或者是一些别的一些像电机啊 或者电推杆这一类的东西，去代替我们人去执行一些相关的控制的信号。大体来说就是分为这么几个流程。 近日，年轻的创业者林某驾驶蔚来 ES8 汽车启动领航辅助模式，在沈海高速韩江段发生追尾事故，不幸逝世。这个事件再次把自动驾驶推向风口浪尖。什么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的辅助边界在哪儿？真正实现自动驾驶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本期智能时代，我们邀请行业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动驾驶的现在和未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今天我们邀请到国汽智联云控综合业务中心总监周维先生和我们聊一聊自动驾驶。那在前面的话题分享当中呢，我们知道了自动驾驶其实它在操作这个自动驾驶的行为的时候，整个的过程跟我们人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其实大体运转的流程还是一样的。我们要先通过自己的感知器官来感知路上的情况，同时呢把这些感知到的信息收集到大脑当中，做出判断和决策，再下达到自己的执行系统。自动驾驶的车辆也是这样的。那我知道在自动驾驶的这个概念当中经常会提到冗余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不可能把它所有的决策交给一套系统。那现在的车辆的这个冗余系统做的是怎样的呢？ 就是我们这儿也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是目前其实汽车上它会配备一些相当于您刚刚提到的冗余的一些设备，就是说我平时也许这个设备不启用，我正在用的那台假如出问题了的话，我能马上的进行接管。目前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统计啊，就是一个汽车上需要配备的车载传感器的数量，假如一个 L4 的一个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的话，它的硬件设备一般包含是6到12台的摄像头，3到12台的毫米波雷达，然后5台以内的激光雷达，当然这个跟你各自车的产品的设计各方面有关，然后包含1到2台的那个 GNSS 和 IMU， 就是冠道和定位的东西，然后还有1到2台的计算平台，这个是硬件方面的，包括像软件方面的话，在算法方面他们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冗余。 那我们听起来感觉还是很有安全保障性的，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也跟各个方面有关系，就刚刚谈到感联制控那几个方面，一般像我们遇到一个障碍物的话，那要不就是感知那一侧，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假如识别慢了，它肯定对于你后面决策和控制它肯定都会慢下来，包括你决策算法那块你写的怎么样，就是我这个传感器其实已经感知到了，但是我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这个是我的算法影响的，这也会做影响。然后另外的话像控制器的话，你像我们踩刹车这个动作啊，你像我们人的话有时候执行是不是也是比如说自己的腿被卡住了或者怎么着，是不是也没有踩下去，类似于这种情况。这个在自动驾驶这个里面叫功能安全，就是我这个功能有没有按照预期的情况去做执行，它也是他们总体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如果今后我们真正的走到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时代里之后，在道路上我们不能控制的还有就是天气，如果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情况，自动驾驶的车辆他们又会怎样的来判断道路的行驶状况呢？ 确实您提的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因为在自动驾驶的这个范畴内，其实我们定义了一个叫预期功能安全这个概念，它就是说相当于并不是我系统没有做好，而是因为你外部的一些条件导致我之前做的这个东西超出我的预期了，所以它叫预期功能安全。就比如说您讲的那个暴雨天气啊，飞溅的那个雨水啊，比如说影响了一些，比如说像激光雷达的一个反射效果，包括像摄像头，这一类的话受光线方面的影响会特别大。就假如前面一开始是一个比如说障碍物或者是一辆车，但是因为有一些反射效果或者各方面来说，他以为前面是空无一物的那种情况，就包括像一些雨雪天气啊什么的，我们一些道路的标识或者怎么的，也许我们人的话就无所谓，我们大概能看清大概这儿应该有个啥，但对自动驾驶来说它不会大概，它只知道有或者是没有，它没识别出来就是没有，它没有大概这个词，所以它会因为这些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吧，就包括产生一些幻影的障碍啊，然后影响整个感知信息的获取的一个准确性，它其实最多的情况下就是影响在感知层这块的一些内容，然后带来的一些预期功能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谈到如果真正的想要实现无人驾驶，我们比较理想的那种状态在车上躺平，中间这条路还需要走多远，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呢？ 简单从几个方面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还是要完善自动驾驶的安全性的问题。因为汽车的话，第一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基础性的设施嘛，是吧，而且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应该是买的最大的一个单品了吧，就最贵的或者最大的一个单品了，所以这个东西的安全性特别重要。所以你看我们所有汽车的产品都有一个叫车规级，要通过100多项强制性的检测认证之后，你这些产品才能上线，才能上路。然后我们国家对这块的管控呢，也还有一个类似于公告的这么管理，就相当于准入，你这个东西没有通过我的相关的一些要求的话，你是不能在这个路上去销售去卖的。我就一个自动驾驶车要至少让它行驶测试100万公里以上，但你想这个车我还没卖出去呢，就要跑那么久，包括从时间性成本各方面的话其实不可能实现。所以目前行业里也提了一种叫模拟仿真的测试方法，就是我的相关设备在我一套模拟仿真的一个环境里去实现，就是有点类似于啊，就是我们考驾照的时候，我们的其实注册完了之后模拟上机那个环节，然后再是我们的什么科目一相关的那个知识的学习，然后第二是什么内路，第三是外路什么。现在其实自动驾驶车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在做，它其实跟人考试有点类似，只是说这个是自动驾驶系统的考试，这个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刚刚我也其实也在上一个问题也提到，就是单车的智能的长尾问题，其实它限制了一个车辆的叫可运行设计域 ODD， 就是行业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说法，叫车辆的可运行设计域，就是也是目前很难解决。当然我刚刚也提了，就是我们国内的话车路系统其实能比较好的跟这个事情做一个配合和弥补。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自动驾驶的经济性还没有解决。什么意思呢？就是目前那些东西都很贵，你一个成本像一些激光雷达呀什么的成本摊下来大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然后你一个车才多少钱是吧，这个东西假如你要上去的话，你的成本的分摊各方面的是你是后续商业化普及的一个程度。第四个其实就是法律法规，谈几个方面的感想。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事故追责这个事儿，你自动驾驶阶段追责怎么追，人驾驶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判定，就比如说你是不是压白线啦，你拐过来你并线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我身后，或者是这种方式去。但自动驾驶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很难了呀，特别是你还跟那种社会车辆，就是人开的车跟自动驾驶车并存的那种情况下，那就更难追责了。这东西我没法弄啊，我罚谁呢？自动驾驶车出事故之后我是罚司机本人吗？我还是罚车厂还是罚谁呢？这个都是很多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是要提前布局和考虑的，我不可能这个车上去了之后我再去啊，出了问题我再去弄，这个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伦理悖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相关事故就比如说涉及一些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你像我们人的话，就比如说一个小孩和三个人，我们在极端情况下我们没办法肯定得撞一边的时候，那我们是撞小孩还是撞那三个人，其实在我们人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约束的限制，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当下假如 你 还有时间去想这个事情，对，是你的下意识反应，你还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的话，也许你不会出这个事故了，也许你这两拨人都撞不上。 自动驾驶的话我们就要给他规定，让他去执行什么样的指令， 所以他的很多的处理事故的逻辑是要提前写进自动驾驶的一个方案里面的，就是我是撞人还是撞物，我是撞多还是撞少，这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悖论的东西啊，就是伦理悖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下可以做，但是这个东西没法说出来或者没法规定出来。其实也我自己觉得就自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都有很长的一个路线，而且肯定是要颠覆目前我们很多的一些认知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想要真正的实现自动驾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论是对于技术来说还是法律法规来说，还有我们驾驶车辆的时候人的情感伦理道德方面等等，都有很多可能需要大家去探讨，需要大家去重新界定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现在只是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再有一些朋友们在驾驶自己如果有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想一想，因为有一些事情确实行业还没有搞清楚，还没有弄明白，那我们就更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这样的一套系统让它去把控，让它去操作了。 好的，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国际智联云控综合业务中心总监周维先生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带给您其他的精彩节目。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我是静乔，下期节目咱们再见啦。 向天地。